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江西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前段时间啊，这个微博热搜有一条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冲上了热搜哈，就是冬天多久洗一次澡最好、然后我一看，哇，热搜直接排到最前面了、然后大家好像不同的人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现在进入到冬季，北京的这个气温也是越来越低哈、到底多长时间洗澡比较好？有人说每天洗，有人说两三天洗一次，还有人说四五天洗一次，然后呢洗澡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人说早上洗澡好，有人说晚上洗澡好。咱们先请江西大夫来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其实冬天当中洗澡，我们的这个皮肤哈、它是应该有一定的保护的这个屏障在里边的，是吧、然后呢您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您是多长时间洗一次澡比较好？ 这个根据人群不同、还有根据他的这个职业也不一样、比如说常运动的人经常出汗啊、他可能洗的就会勤一些，是为了保持一个清洁。如果像老年人身体皮肤的我们说油脂分泌的少、运动又不是那么多，接触不到很脏的环境、那当然洗澡就不用太频繁了、对吧。然后如果小孩呢，那可能活动量更少一些，然后呢更接触不到一些比较脏的环境、那绝对就需要更少一些了。如果再有一些特殊的皮肤病、或者是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我们说糖尿病的病人、那我们就更不建议他洗得太勤了。 哦，这些可能是单独说了，咱们就来先说正常的人群哈。 好， 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皮脂哈、就皮肤会分泌一些、 油脂。 油脂哈，这个跟每个人的皮肤特质有关吗？还是跟 有关系 啊？ 有关系。其实像我们常见的有人就是说年轻的时候长青春痘的人、出油香的就会多一些。然后岁数大的人、中年人或者是压力大的人出现脱发、这种也是相对来说出油会多一些的、这种人群呢可能皮肤就比较油，包括身上啊、不光是头啊、面部、身上可能前胸后背这种位置出油也会多一些、他们可以洗澡就相对来说就频繁一些。 对，这些油脂在我们皮肤当中是一个保护作用还是一个不好作用？ 是一个保护， 是一个保护作用 护 啊、它就是能够保证我们皮肤相对来说不那么干燥，是吧？ 对，就比较湿润、 比较湿润哈、而且我发现这个比如说运动的人群、运动的人群是不是皮肤的这个油脂分泌也相对来说还是汗液分泌的多一些？ 对，因为汗液和皮脂腺分布是在一块的， 是在一块的、 是在一体的、所以它出汗多一点出油多一点人是相对一致的。 那为什么比如说有些皮脂啊这个出油多一些，您看是保护作用，那不是岂不是越洗越干吗？ 对，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不能洗得太频繁 啊。 但是呢有的人这样说等于说运动多一些出汗多一些的、或者在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脏一些的、需要洗，洗完了我们就需要靠一些辅助的来帮助它保护一下。 有一些护肤品啊、 对 吧，稍后我们再说这个护肤品的事儿啊，咱就说正常的人群冬天洗澡这个事儿、基本上那您看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来选择洗澡的频次。 对， 对吧， 对，一个是洗澡的频次啊、还有一个就是洗澡的温度、时间都是有要求、 都是有要求、 因人而异、个人可能差异是比较大的、有讲究、 有讲究啊、那您跟我们来说说啊、比如说这个频次咱先说频次、那就是油脂比较比如说这个油脂比较多的人、可以多洗一些， 可以适当多洗。对， 他如果少洗会是有什么影响吗？ 少洗有人会觉得不舒服、 对，主要 像我们说有人很长时间洗一次搓澡、搓出 很多泥是吧？其实那个泥其实是我们皮肤的一些分泌， 对，是正常的分泌物的 是吧、然后如果皮肤特别干的人平时没什么油哈、就像您刚才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长过青春痘的那种、这种人如果是越洗他会说越干，是这样的情况？ 他在洗的过程中可能会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当时的水能滋润皮肤、但是洗完之后如果不靠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滋润保护、水分很快就 挥发掉了， 挥发掉了。 对，那样的时候皮肤就会干到了。 可是他洗的过程当中觉得舒服，他可不是就越来越愿意去洗， 嗯、 是吧？ 对， 啊，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洗的尽量的少一些， 嗯、 可能还会更好一些，是吧？ 对，或者是说你洗完之后， 嗯、 把那个滋润的咱们给它加强， 啊、 嗯，保护。加强，让那个水分不要尽快的流失。 嗯，弄一些就是抹一些润肤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是吧？ 确实是，而且我们建议像在北方，像北京这种环境，一定要抹， 一定要抹， 一定要抹， 因为北京的空气太干燥了， 太干燥了，尤其是在家里有暖气的这种环境之后啊，会更干燥。 嗯，那这个抹这个润肤露，咱先说，首先选择，因为现在市面上我看那超市里边润肤露的种类也特别多哈，那哪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好？ 嗯，我们建议啊。首先是选没有太多香味没有太多气味的这种啊， 因为很多女士不是觉得抹那个香香的可能感觉更好一些。 对，香香确实感觉可能、 啊、 鼻子它味觉的好一些、但是呢香料多了相对来说过敏的成分就多一些。 嗯 啊，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那种没有太多香味的。 嗯 嗯，另外呢除了这个香味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体感。 嗯， 因为这种润肤露我们建议抹是大面积去抹， 大面积， 对，比如说洗完澡啊，不像抹擦脸油或者抹擦手护手霜一样、小面积的，它是全身的，比如说双腿、背部这种大面积去抹，所以要抹上之后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能说像那种呼的那种感觉， 就是润一些是吧， 对，滋润好一点的、这种 这个好像每个家品牌，就咱就不说哪个品牌啊，就是做效果不一样。有人说抹上之后特别干，就是显得特别的干；有些抹上就稍微舒服 一些。对， 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吗？ 对，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尽量自己去试一试， 试一试啊。 对，假如说有小包装的或者是试用装的，局部的试一试。 嗯， 尽量呢别在手上试，比如说咱们可以在胳膊上啊、脖子上啊。或者是方便的时候在腿上试一试，然后抹上之后感觉比较舒服，而且呢又能达到很好的滋润，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去选择它的品牌。 而且我发现这个冬天当中很多人的小腿皮肤干燥的特别严重，是吧？ 小腿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可能不注意，因为看病的时候才会发现脚后跟、哎，这种地方也 是都干裂了。 对，干裂了这种地方，小腿呢是容易出现干燥，而且特别容易出现瘙痒，但脚后跟呢容易干燥，但是一旦出现干裂，就说明是比较重的情况了。 所以这些其实都需要这种润肤的保养， 对，都需要润肤保养。 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最传统的，像那种含有凡士林这种单一成分的，这种在你们皮肤科的大夫当中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 我们也用，但是相对会比较少，而且即使用的话，像脚后跟这种位置会多一点。身体上这种皮肤呢，可能应用的面积或者是频次就会要少一点， 少一些哈。 对，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就像去自己试试，感觉首先别有过敏，这是最关键的，是吧？本来我们是为了保护皮肤的啊，然后结果成了过敏，这比较麻烦啊。那您刚才说到了洗澡频次，洗澡的水温，我发现尤其像老年人哈，他们特别喜欢洗那种特别 烫 的澡，是吧？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啊？ 其实是烫的，包括泡脚的时候，老年都特别愿意使的水温高一些，觉得很舒服。实际上跟老年人他的这个神经的敏感度啊，变弱有关系。所以年轻人可能相对敏感一些，就不需要那么烫 、 那么烫。还有一个老年人呢，可能循环差一些，手足这种部位啊容易凉，所以愿意温度高一些，他会觉得舒服。 那很多人比如说后背都烫红了，微微发红了， 对对对， 然后他才觉得那个皮肤那个痒才能够 缓解。 这个到底对吗？这种 我们觉得不对， 不对， 对，那有点太过于刺激了啊，其实温水更合适一点，只要你自己感觉到暖和就行，但是尽量不要烫， 不要烫哈。 对， 因为皮肤如果烫红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损伤？ 对呀，它是血管扩张了啊，到那种程度，它的表皮肯定是有损伤的。虽然不一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微观肯定是有损伤。 就是其实我们看不见，皮肤已经是有一些血管，比如说破啊， 有可能，或者是有的人一边烫还一边愿意挠一挠啊，搓一搓，就很容易出现一道一道的抓痕。 这些抓痕其实都是我们皮肤的一些微细血管发生了一些损 伤 啊，这个对我们皮肤来说是不太好的一种， 对，不太好的。 所以水温的这个控制，包括刚才提到了说，咱们在这儿也说一下，像一些像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末梢神经是不是相对来说更不敏感？ 对，像糖尿病的这种病人，而且本身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一些肾病、肾功能不好的病人，他们的皮肤敏感度变弱，所以更容易出现刺激，而且他发现出现刺激以后呢，他可能自身不敏感，真正发现可有时候已经晚了。 这样 就是有些溃疡，甚至于有些酒 溃 疡、破溃，而且还不太 感染， 不太好好， 对，不容易愈合， 不容易愈合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收音机前有些肾脏疾病，包括一些糖尿病的这个这个朋友，一定要在水温的控制上边， 对， 要就多留神，是吧？而且其实有时候像那种泡脚的，包括一些洗澡的时候，甚至有些人还会有烫伤的这种可能性， 对， 很有可能是吧？ 对 啊，那这个水温我们在这儿再一次强调一下，温度不要太高啊。 对， 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是40到50度就是基本上能够接受的？ 50度都有点高，40多一点， 四十多一点是吧？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有习惯，或者是白天工作很累的这种年轻人，愿意泡泡脚舒服一下，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时间特别长，然后呢，泡完脚我们建议啊，建议可以擦干之后，抹一点油性比较大的东西在脚上，然后静置一会儿，假如说5分钟、10分钟之后，然后再出来，再穿袜子， 再穿袜子哈。 对， 这个对皮肤的保养还是非常关键的。 对，它一个是呢能够保养水分，一个是不让它皮肤太干燥。 嗯， 很多脚后跟冬天裂的这种病人啊，反正这个季节已经很多在门诊，都是因为就是，假如说泡完脚啊，没有直接去抹东西，马上就穿袜子，久而久之就干裂了。特别是白天，假如说工作走路再多一些，脚后跟那种很容易出现干裂。 就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上岁数之后，皮肤的屏障发生了一些问题才出现的。 对，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其他的一些疾病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可能 疾病有些会，就假如说这种代谢障碍的，会加重这个皮肤的这种敏感，还有瘙痒。 这样。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洗澡哈，像冬天到底多长时间洗一次？水温是一个，又是一个重头、啊。 对，还是重头 啊。 然后时间长短也是一个。另外加不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浴液呀、肥皂啊这种东西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咱先说说时间长短，洗澡多长时间比较靠谱？ 其实只要是男士。可能就很快， 很快是吧？ 冲一冲就行了，其实能达到清洁的目的就可以了。不管是男士啊、女士，包括小孩，都是这样的能达到清洁目的就够了。 为什么不希望他洗的时间过长呢？ 洗的时间过长，一般来说，冬季或者是说这个季节，相对来说水温还是要偏高的，比夏季要高。另外一个，咱们自己家里洗澡，相对环境还是比较狭小的。再怎么通风，它也不是就像那种公共浴池这样时间长了。氧气含量也是有问题， 也有一个问题、 对，所以不建议时间太长。 而且皮肤真的，比如说咱就说家里边有条件哈，我有一个浴缸，我泡在这个里边，后背出来都泡红 了， 这种其实对于皮肤来说也是有破损，对， 对 吧？ 所以我们都不建议这种，假如说长时间或者太频繁的，像泡，假如说如果有浴缸的话，2周、3周我们泡一次就完全够了， 就够了是吧？ 对， 他可能享受的是那种就是热的那种解乏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像我们很多病人在我们住院期间，病人他有一种治疗叫药浴，这种呢我们都是严格要求病人的频次，治疗的频次还有每次治疗的时间，都会有严格的规定，不会让病人过度的去洗，而且在洗的过程中，护士会随时的去定期的定时间的去到里面呼喊一下病人，看看有没有发生的，假如说低血糖啊，或者过热的这种不适，所以在家里如果要是有条件这种洗的话，也应该注意一下， 也应该注意是吧？ 对，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我们觉得宁短不长， 对， 这是最为关键的啊， 对 啊。另外就刚才您提到了使什么样的沐浴露啊，包括使什么样的肥皂，这个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肤质有关吗？ 有关系，比如说啊。像还是说出油多的人，可能腋下呀、腹股沟、大腿根这种位置呢，也相对来说分泌的东西就多一些。 多一些， 所以有的人觉得像脏一些或者有异味，这种地方可以适当的加强一下清洁。其他的部位，并不需要太多的过度的去洗。 所以这个那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的那些沐浴露，其实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都可以，正规品牌吧，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啊。那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在里边呢？比如说肥皂的碱性的问题，是吧？ 酸碱性过高了，或者刺激性过大了，所以还是就是看自己的皮肤的感受。如果用完之后觉得皮肤发紧或者是发痒，我们就建议换一换，或者是只是使用的面积更小一点。 它发痒有可能是过敏造成的， 有可能是过敏啊，也有可能是洗的就是过度了。 哦， 这样， 这个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像足跟这种位置，可能就相对来不太敏感，手掌不太敏感，所以可能我们一般 涂东西的时候先涂在手上，然后再往身上其他的部位去弄， 嗯， 手上可能没有感觉， 嗯， 因为手掌是角质层比较厚， 嗯 啊，其他位置可能就不耐受了， 所以这个其他的情况下我觉得真的保护皮肤哈， 嗯， 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如果保护不好，洗澡不好，洗不对哈， 啊， 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症状比较多的， 最主要就是一个叫 干燥、啊， 然后出现叫瘙痒， 嗯， 再有严重就会出现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说叫皮肤瘙痒症， 嗯 啊，然后再有过度的可以出现我们叫划痕症， 嗯， 就它的皮肤敏感度更高了， 哦， 就是抓一下就起一大道子， 嗯， 或者甚至有的人勒的地方， 嗯， 衣服稍微勒一下， 嗯， 它也会起成大道子， 嗯， 可以反复的起啊，不光是洗澡或者洗澡之后，可以其他时间有出现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咱先说皮肤干燥，就是洗澡越多越干燥，这种说法对吗？ 嗯，可以这么说。 他可能是因为护肤没做好， 对，这是后续没有做好。 后续没有做好，那洗澡的时候这种干燥症，皮肤的这种干燥到来的这个瘙痒，在冬季当中好像非常常见， 很常见，很常见。 这种瘙痒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人的做法挠挠。 家里边买 个老头乐，甚至于刚才提到了说就泡热水澡，越泡这个痒就能稍微舒服一些，这些做法对吗？ 这不是很合适， 不是很合适，是吧？ 对对，如果要是瘙痒，我们可以轻轻的抓一抓，拍一拍， 嗯， 但尽量用手指指腹，不要用指甲，这是一方面，还有不要用过度的这种硬气钝气 啊，老头乐不行， 老头乐是有点刺激。有的人改良一下，在老头乐那个头上拿个布啊包一下，相对会好一点。 他这个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 他就是患有皮肤的损伤， 皮肤损伤是吧？ 嗯， 其实我们皮肤损伤真的，很多人不以为然，就认为我皮肤只要没破就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这种损伤严重吗？比如说我有两个道子挠的， 那种相对还好，但是我们说只是肉眼它没有明显的破溃，但是如果从微观上还是有，但是有感染的风险，相对来说， 在您的实际门诊当中见过这种因为挠啊什么导致感染的？ 其实很多，有的大部分人还是相对比较轻的，但是就是老年人要注意，还有一种系统性疾病的，刚才咱们也讲到，像糖尿病啊，或者这种肾病、肾功能不全的人，这种一旦出现这种感染就很麻烦了。 所以他们其实更容易感染，就是可能我们年轻人看就是挠一点红了。他们那个可能微生物啊或者一些其他细菌病毒上去， 风险就很高了， 风险就很高，它毕竟是有一些破损在里面，是吧？啊，这个皮肤瘙痒目前如果真的是特别痒啊，就是干燥的不行，那如果我就是抹了这种润肤的还觉得痒，是不是就得上医院找医生帮忙？ 对，我们就建议加用一些药物了啊，加用药物来帮助，然后尽快先把这个瘙痒症状控制住，控制住之后，然后咱们再靠这种长期的正确的护理，这样。 来说到这个药物治疗啊，想问一下江西大夫，因为咱们是这个中医院哈，中医有很多的这些药方啊，都是传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哎呀，是不是可以上一些激素的，是不是这个止痒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怎么来，我们来普通人来怎么来看待这问题， 是可以的啊，是可以，我们不是说排斥，就是我们说哪个对病人疗效更好，而且呢尽快尽短的时间解决这种瘙痒这种痛苦，而且长期用呢又没有副作用，或者是副作用相对小，这种是我们的原则，所以在急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已经评估这个病人，可能损伤比较严重，感染风险很高，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建议加一些激素类的，可以尽快先把症状减轻控制住。 皮肤上抹激素，很多人都特别担心，尤其是小孩哈，有时候医生也可能开一些激素在里边，比如说湿疹这问题。那激素在皮肤上边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应用其实很广泛的。那激素呢，我们也分很多啊，有强效的、中效、弱效，甚至还有超强效的。所以我们用的时间也是有要求的，还有它的部位也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综合评估这个病人是单纯用激素呢，还是辅助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一些护肤品，怎么去搭配，怎么去合理使用，根据每个病人情况我们再评估一下。 所以这个不能自己上药铺里边直接买一个就自己抹啊。 现在这种药店的这种药物种类其实是很丰富的，但是能不能特别正确的使用呢？因为有时候药师并不一定是一个专科的皮肤医生，并不一定特别特别的准确，还是我们建议吧，如果再有条件的话，可以到专科的医生来评估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多说两句，就是专业的医生，像皮肤科的，像江西经常会说，你抹在哪儿，抹多厚，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 对吧？就是涂一层薄薄一层还是涂厚，包括像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有些像一些悬液哈，这到底是弄混了抹还是让要什么清液 来摇起来 啊 涂，还是是放这一会儿 再涂，这些其实都是有讲究 的，有讲究 啊。如果一旦用的不对，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是吧？ 而且很多这种皮损呢，可能用药之后很快就发生变化，变化之后可能用药的这种方式啊，或者用药的剂型选择我们就改变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